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德国的报纸和网站批了特辑，《红旗报》弃雨期登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太阳像，并在文称颂了他的不朽意迹。反帝论坛网站最近在《人民的伟大领袖》的标题下登载了反映卓久伟人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业绩的照片。另外，朝鲜文化研究小组也在 MS 旅行社网站上载了金日成同志的照片和文章《人民的慈父》。